朝鲜国际问题研究院亚洲研究所就最近日本反动集团给美国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冒险的挑衅活动打气，百般策划造成局势极度激化来实现自己的阴险目的一事，16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安倍等日本当权者从今年年初起利用同美国总统通电话举行会谈，美国副总统访问日本，在东京举行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协商等一切机会和手段，对我国的核试爆和火箭试射横加指责，说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藉口宣扬说要最大限度地加大对朝施压力度。美国在今年3月和4月举行一场从其规模、强度和实行方式上前所未有的全面核战争演习关键决心脱九时期联合军事演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施压水位，还提出了对朝鲜的军事上选择和先发制人攻击。对此，日本向遇到良机似的举起双手表示欢迎，防卫相等一些政客则提倡要派遣自卫队来救出在南朝鲜的日本人等，公然露出了对朝鲜半岛的再度侵略企图。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不仅伙同驶向朝鲜半岛水域的美军航母打击群进行海上共同训练和空中战训练，而且同美国、英国和法国进行联合军演等加紧实战准备，以图在朝鲜半岛有事时配合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日本反动集团对美国的侵朝战争阴谋活动一唱一和，把朝鲜威胁论和朝鲜半岛危机论加以极大化，其首要的阴险目的是为一定实现军事大国化、对外侵略野心而打造名分大义。日本反动集团煽动美国的玩火骚动，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战争边缘，这肮脏居心在于实现要像过去朝鲜战争时期那样带来战时好景气的日本特有狡猾的奸商目的，并将国内视线转移到朝鲜问题，来平息反安倍气势，营造一种有利于长期执政的环境。日本当局如果不懂分寸，妄想为美国对朝敌视政策充作突击队，像朝鲜战争时期那样谋取暴利，就会造成日本本土被我国革命武装力量毫不留情的惩罚，变成一片废墟等，遭到残酷的失败。世界所有进步国家和人民都要对日本当局旨在重演罪恶历史的宪法修改和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并展开更加果敢的斗争，去加以阻止和破坏。